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大家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思雨时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节目，在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会交流各位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关于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来交流，和我们来分享，可以把你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首先要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之后呢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新浪的微博给我留言，主持人孙岩留言给我参与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也会邀请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那么今天我们邀请的就是心理医生石宇。石宇老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个时间石宇老师来看大家留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关于情感的问题，恋爱的问题。有一位呢，是这样跟我们说的，说我呢是在2年前开始了一段异地恋，说这个我们俩这个最初认识呢是在网络当中认识的哈，然后彼此发了照片啊，有了视频啊，感觉都不错，年龄也还相当啊。网络认识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兴趣的，算是一个论坛吧，我们在那儿相互留言，大家发现彼此都有共同的爱好兴趣，这样认识的，然后就开始加了私人的联络方式聊起来了。那么2年前呢，我当时对他非常有冲动，想去见他，我就跟他商量了，到他所在的城市去见他。我也以为我的爱情来临了，结果到那以后吧，其实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就觉得呢，他对我好像更像是一个亲人，让人放心，但是没有什么情感上更多的那种冲动和热情。我去他那儿，他帮我订了酒店，开了房间，然后让我自己住进去之后呢，就对我说自己他还有事情要忙，他就走了。一连3、4天都是如此。白天呢，他也会很礼貌地陪我去看看当地的景点，会陪我走一走转一转，但是一般来说到晚上呢，他就安顿好我之后就走了。你们可以把这个理解为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尊重女生的男生，但是在我看来，我心里就会有一点失落，我会觉得他好像在我们的关系中有意识地拉开了一些距离。我要说的是，这2年期间我回来之后，我们还是保持着微信上很多的互动，但是呢更像是好朋友。我觉得吧，他很少主动提说他来看我或者我去看他，那么也没有放下我们之间的关系。我问他爱不爱我，他就发一个笑的表情，说你那么可爱，谁都会爱等等，这样一些话哈。 慢慢的呢，我就能了解到，我觉得他好像是不太想结婚，不太想和一个人深入恋爱关系，但是呢，可能迫于周围的压力，又觉得得有一个女朋友。他会把有女朋友这件事情有意识地告诉他公司的人，也告诉了他父母，可是我自己又觉得我不像一个女友的身份，你们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也很纳闷啊，就是他说的他有女友，他指的真的是你吗？我这个不能确定啊，因为好多男生在公司里面，如果说他已经有稳定恋爱关系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比如说大家不会说一些比较好事的大姐，热心帮忙的大姐哈，也不会说来小张我给你介绍一个女孩吧，你们去见一面等等，就是也不会遇到这些麻烦，所以说人家才有必要说，哎，我有女朋友。也许这个女朋友真的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另外也是，他说的这个我有女朋友，他如果真实存在的话，他真的是指的是你这个人吗？另外哈，还有一些男生，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并不是不懂得爱情，因为他看得太透彻了，或者这个人活得真是太真实了，就是他认为你们俩是异地。那会不会人家的爱不会放在一个异地的女孩子身上呢？所以说他来接待你的时候，他也会对你很有好感，但是因为没有以后，人家也不想说跟你发生短暂的这种亲密关系，所以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蛮负责，也是把未来想得很清楚的男生。因为一旦要爱上恋上的话，那两个人的异地的问题确实很难办。比如说你是过来呢，还是我过去，我是坚决不会要离开我所在发展这个城市，那让你一个女生要来到我这个城市，万一我们俩以后要不能走到结婚的那一步呢，那是不是对这个女生也很不负责？所以我倒会觉得这个男生到底是想的很多呢，还是说有一些冷淡，到底是有哪方面的可能性，你需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那他是仅仅是，如果他是我说的这种对异地恋可能会有很大的这种恐惧感的话，或者不安全的这种感觉，那你不妨你可以适当的告诉他，你说我可能会也有这个想法，要靠近你的城市，或者说在你的城市，我想也可以发展一下我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你看看他是什么反应。如果说他也是还是仍然很冷淡，那就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他就不是因为你的距离的问题了，他可能会对你这个人没兴趣，或者他本身就是对女孩子就没有兴趣。 对，很有可能。对，你要拖下去吗？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哈，大家不温不火的，看起来始终都没有往前走，这不是你期待的一份恋情。你期待的恋爱，即便是异地恋的话，对方也应该好像是投身到恋爱当中。现在对方确实是很有礼貌，又能和你合得来，但是你一直在描述更像一个好朋友。嗯，如果说这个两个人已经是一份婚内的关系了，比如说很多年的婚内关系，大家更像一个好朋友的话，那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挺舒服的，有距离很舒服，彼此没有那么多的干涉和指摘哈。但是如果说两个人仅仅是刚刚开始恋爱，或者说就算恋爱两年了，恋爱当中没有恋爱的那种感受，你如果不满意的话，你觉得这不是你想要的关系的话，你可以退出再感觉一下，是吧？ 而且他说的，你爱我吗？我都觉得像你们这样的这种关系的话，问这句话可能显得都有点不合适。所以这个男生的回答就更巧妙了，就更能印证他其实并不想接你这个话茬。所以说你真的要留一个心眼哈，也许这个男生有其他的打算。 对，嗯，再看到的是这个最近正处在让我自己非常难过的状态，就是父母不同意我和他的关系。这个问我们问题的是一个女生哈，父母呢反对我们俩之间的恋情，但是我现在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已经偷偷摸摸的和他领证了。那么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告诉父母更方便呢？才能让父母别暴跳如雷呢？我是真的想和他在一起，所以呢就和他去领证了。现在不但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我每天都在想，这么大的事儿，什么时间能告诉我爸妈呢？ 哎呀，这个女孩子真是哈， 冲动啊。当然有很多人觉得父母反对，又认为他的伴侣真的是可以走一辈子的人，就会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哈。最好不要在过年啊，过节这样的时候，容易会让父母的情绪有大较大的这种变化，可能会不太好哈。我建议是父母当他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已无法改变了，但是得证明你真的有能力跟这个男生过得很好，这样的话你再去说这件事情，父母可能才会更容易接受。否则的话，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哈，你刚跟这个男生可能吵完架，或者说刚刚动过手两个人，然后你跑回家娘家，然后你跟妈妈说我跟他其实已经领证了，你想一想，那妈妈更会觉得，哎，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你看你印证了吧，我就不同意，你看你这么大的事儿。所以我倒觉得你们俩相处好，你先把相处这个问题先放在首要的位置上，然后再考虑怎么样去跟父母亲去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不知道这个男生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果你是冒着这样的一个风险哈，跟他要结婚了，已经领了证的话，我相信这个男生恐怕也应该做一些自己的打算吧。他也会为你来想，说什么时候我来跟你的父母说，我来跟他们谈。所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是你们两个人一块儿需要面对的事儿。 那我要说的是，想问一下石宇老师哈，被父母反对的恋情蛮多的。 对， 父母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有的理由呢是父母确实更多的有人生经验，看人看的可能比你准，因为你在恋爱当中，你在一片热情中，你看人确实不一定像父母看到的那么客观。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呢，是父母有自己的一些偏见和成见，这些都是这个我们知道父母反对一段恋情，理由会是千奇百怪，七七八八，什么样的理由都有哈。有一些人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说，你自己的幸福最重要，如果你有能力获得幸福的话，你父母才会对你更放心。那么你应该考虑到，你是自己要和人家过一生的，不是你父母要和人家过一生，所以呢你要自己来把握。但是瞒着父母去领结婚证这件事情，我怎么听来我还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还不大妥当呢？ 特别不妥当。 嗯， 因为你已经在心目当中预设了，你但凡要是能够嫁给这个男生的话，就一定得是偷着才能把这个事儿完成了，也相当于你内心的判断是父母亲怎么样他都不会同意的。那我在想哈，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我爸爸妈妈当时对我的当时处的这个男朋友哈，他会特别不满意，因为我妈妈喜欢高个子，我当时男朋友他并不高，就是他完全不符合我妈妈的审美。然后呢我就在想哈，我怎么样能让他接受，如果我妈看了真是看了他的一眼照片，他立马肯定会扔走。就是这个男生我就不想往下再看了，就没有什么好接触的。但是我在想，我需要有一个机会能让他展示一下他自己的个人魅力，所以我就安排了一次旅行，让他跟我爸爸睡一个屋，我跟我妈妈睡一个屋。结果我爸爸那么内向的人，当天晚上能跟他聊到半夜12点，然后还得是这个男生当时说，叔叔我们早点睡哈，然后第二天还得要有行程哈。所以我们发现他这方面的能力，组织能力非常强。因为我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会发现这个人他会协调很多人的这种，比如说吃饭，他能让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喜欢吃的菜。这就是 一个能力，这是能力，这是能力。 而且呢他并不说来很假客气，说来来你来点菜你也来点菜，那样的话可能浪费时间嘛。他自己就跟大家打着招呼说，那我就替大家今天把菜给点了，但是他还能点出来这个每个人都 喜欢的， 所以他一定是经过了很多时间来琢磨。你喜欢什么，他喜欢什么。 对，也就是说平时对别人观察留意，在乎别人的感受。 而且关键不是说针对每一个人都掌握你的喜好，他还要荤素搭配。比如说你看我这里已经点了一个鱼了，那我另外一个点什么素菜等等，会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认为他在组织能力各方面应该都不差。所以这个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妈妈能够接受他的一个特别吸引人的一点，所以我才会安排旅行， 就是让你妈妈会感觉到全程都被照顾得很妥帖很舒服，看到了这个男生的能力。 对，而且呢我又找准了我妈妈的心理的弱点。我妈妈找了我爸爸，他们俩是1.58米对1.82米， 啊，想象一下这个身高最萌差哈，差很多。所以我爸爸基本上被我妈妈惯出的毛病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拎。都是我妈妈个子很矮，还需要背一个大包。然后结果看见我爸在前面手里什么也不拎的往前走，就这种情景。然后当他，我相信啊，他一定也会希望有一个很体贴的男人，对不对？ 对， 我爸爸是这个状况，他一定认为自己的女儿一定找一个哎能够疼他爱他的这样的一个男生来保护他，所以这个男生也表达出来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特质。所以我相信我妈妈的痛点就在于算了，那个子就算了， 个子就不重要了， 个子已经排到后面了，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 嗯，对 对，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女生太绝对，认为父母亲一定会反对。对，所以你都没有想办法能够让这个男生展示他的优点，也没有想象一下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父母亲看到他的优点。你什么也没做，光有一腔的勇气去领这纸结婚证，那你就需要承担你这个行为后面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我还是觉得，但凡有跟这个女生一样经历的人，我们得学聪明一下。有很多事情真的没有必要去把这件事情人为的对立起来，很有可能用你的小智慧哈，你就给化解开。因为我们喜欢的男生肯定也不是说哎哪个渣男我喜欢就喜欢哪一个，他一定会有身上的优点。所以我倒觉得父母亲他一定也能听得进去啊，你陈述的内容，只不过你需要用一些策略和方法，不能蛮干。 对，说得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们劝这个女孩子已经领了结婚证了，我们就没法再多说了哈。劝其他的朋友们不要以 先斩后奏了。 对，先去领结婚证这样的一个方式，这可能会让你自己更被动的。 对。 用这个勇气啊，你还不如怎么想一想，让你的爸爸妈妈能够接受你的另外一半呢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另外，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恋爱有好几年了。那么现在结婚了，孩子没出满月的时候，我和他妈妈就发生了一些矛盾，主要是因为他妈妈在我生完孩子之后，在我们家里帮助照顾孩子和伺候月子哈，就有了一些矛盾。其实在我看来，这些矛盾也就是两代人对于月子和对于照顾孩子一些不同的理念吧，再加上我护子心切，可能说话稍微的冲了一点，我先生一下子就跟我翻了脸了。现在他就对我说他要跟我离婚，孩子他也不要，让我抱着孩子走。他说他和他妈都不要孩子，我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可以回我的娘家去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听完了伤心极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生完孩子还没有出满月就会遭遇到离婚这件事情。当然在这之前，因为没有和婆婆在共同生活过，只是度过几个假日，当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矛盾。我没有想过我和婆婆的第一次争执还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居然我丈夫就要和我离婚。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哎，其实这样的男生我们需要考虑他的原生家庭背景哈。如果他的母亲曾经为他付出过很多很多的这种精力代价，然后才有他今天的成就，才能取得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儿媳妇儿的话，那我相信这个男生对母亲的这种依恋的情结，还有他想维护母亲的这种心理状态是跟你可能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如果再加上假如这个男生如果还是单身出身，单亲家庭出身哈，就会更遇到这么多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变化了。所以我们得想象一下，当时你对婆婆说话到底有多难听，我们自己回想一下，有没有真的是触碰到这个娘俩的他们的底线。因为有一些妈妈她就是农村家庭出来，或者说她的日子当时过得很苦，让这个男生现在会有很好的这种收入还有工作等等哈。如果你要戳中他们的痛点，你会让这个整个家庭真的是日子没法过了。 对 啊，比如说你看你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或者说你凭什么这么指挥我，你看我的学历，我的家庭怎样，你那么说就不对。 啊，所以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相信你会让对方他会很没有办法去平衡好你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维护你，那我相信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心里面应该是多受伤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很多人就会认为，那维护一个年迈的母亲，这个一般的情况下会选择维护老人吧。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也能反思到你做错了，真的也可以不妨去先去道个歉，因为毕竟你是晚辈，跟长辈还是因为孩子的事儿，我想因为孩子的事儿一定是意见不统一，肯定不是这个老太太要伤害你的孩子，同时那也是他的孙子或孙女儿啊。 对， 所以说你们俩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去照顾孩子，而出现了一些意见的不统一的问题，所以这件事儿其实本质上来说应该并不是什么大事儿，只不过要实在是解决不了的难题，你可以请育儿专业的育儿老师，然后给你们告诉你们，哎，你看这件事情到底应该垫什么尿布啊？是垫纸尿裤呢，还是垫一些就是传统的那些用旧衣服改造的那些东西呢？其实你应该跟婆婆有一个很好的这样沟通的一个平台，别动不动就上升到人身攻击啊，那样肯定不合适。那另外，要跟这些刚当爸爸的人说了，女性一般的情况下在生完小孩这一段时间里面都容易出现情绪问题，我们所谓的产前产后都会有情绪问题啊，尤其产后，产后抑郁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甚至是很有可能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我记得我当时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也是听众提问，当时这个听众就提出来一个很极端的问题，他说我婆婆本来没有什么做的不妥的地方，甚至是他们因为说产后的女性会有很多问题，他们特意向还找了老师来给他们讲一讲，所以说这个从产房刚推出来的一瞬间，他们本能的啊，应该是先看孩子，眼神立马就转向了去看他 啊， 就本来眼睛已经瞄到孩子很想去抱一下的时候，哎，马上转回去向产妇就问他，哎呀辛苦啦，哎呀这个太受累了呀， 对， 一说了这些话，他说你看我就觉得很假， 对， 他会认为很假， 对， 然后紧接着马上这个喂奶呀等等这些方面哈，老人如果但凡想把孩子抱走，就是因为都在一个屋子里面，每个人不同房间，他说那老太太就会说了，说你看你也歇一歇哈，你这个半夜孩子也会喂奶，也很辛苦，来我来抱一会儿，他觉得你干嘛要把我的孩子抢走。所以我当时就会想，我随机采访了几位就是有过这个经历的人，我说你们也会这么想吗？他说你真的说这样的想法，现在我们已经小孩都长大了，你觉得不合理，但是你在那个刚产后那个阶段，你转换不过来你的想法的，是真的是这么想。所以说他们很理解哈，就是这个女孩子当时她陈述的问题，说哎你怎么把我孩子弄走了，哎你怎么那么假，怎么先问我，先看我，不看孩子先看我，你故意的。结果我们反过来，如果真的不是看你说的那么假，他真先看了小孩，你是不是更伤心？对不对？ 对对。 然后这个你的婆婆如果她一点都不帮你分担的话，你可能又抱怨，哎你看她来干嘛来，你看我晚上喂奶已经很辛苦了，这个我白天你都不帮我带一下，你看怎么做人家都不合适吧。所以说当你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要第一个反思的是，是不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 对， 而且你千万不能说哎，我有病，我厉害啊！我抑郁，我产后抑郁，你谁也不能这个谁也不能惹我啊！不是这样子，而是当你知道了有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不是一个挡箭牌和尚方宝剑，而是你要更关注你的情绪，然后及时来调整它。 你说的太对了，就有些女性是这样，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孩子这个过程真的是经历了一个鬼门关哈，可能只有女性可以有体会，生育过的女性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理解，是吧？所以通常一位年轻的妈妈，她在生育完孩子之后，她自己也知道她经历了人生最重大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她的身份也由此改变了，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妈妈了。那么此刻呢，有很多的女性都会觉得，我现在是这个家里边最辛苦最辛苦的人呢。 我这个十月怀胎，一朝产子，然后我刚刚经历了鬼门关，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的这个生命刚刚都差一点历险，对吧？都有这种可能哈。所以他可能也是本能是非常希望别人能知道他是劳苦功高的，在现在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自己内心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的确如此。但是话说回来，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这样的，旁人可能还没有办法，周围我们的亲人，包括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公公婆婆，能够有那么高的情商和同理心，能够马上想到，哎呦，这孩子多不容易啊！这通常都是情商高的人会有感觉，我老婆太不容易了，这孩子，我这儿媳妇太不容易了。大多数人都先想的是，哎，我那新生下来那孩子还健康吧？他长得像谁啊？是吧？ 就本能的反应， 这是一个特别本能、特别本能的反应，对吧？我们如果能遇到那一类的婆婆和那一类的丈夫，很幸运。就是我老婆是劳苦功高啊！哎呀，这个孩子，你看我这个儿媳妇多不容易啊！刚刚生了一个孩子，是吧？我得先好好安慰她。你要能遇到这种婆婆和老公，你确实很幸运，但是遇不到也很平常。就这么说吧，没有人在这样的时候让你就是真的是让你受创伤哈。那么一般的人可能关心了孩子，也突然想到了你，也要和你来寒暄一下哈。所以这也是好正常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对，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跟婆婆放在丈夫的两端，说我选了一个就得放弃另外一个。那其实也蛮可以跟婆婆我们相处好哈，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目的，把孩子照顾好，把家里过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质应该是很好解决的，只不过看你的一些技巧了。我觉得孙岩老师刚才说像丈夫情商高，婆婆情商高，这事儿好处理哈。但是你别忘了，丈夫和婆婆情商高的同时，也得有一个会表达的这个儿媳妇儿。有好多儿媳妇儿就是硬撞着说，你看我就刚生完小孩，你们都得让着我，我就是爱撒脾气，怎么着吧？那这肯定不行。我记得我当时做了一个手术哈，做完了这个手术以后，我妈妈当时告诉我说，刚做完手术苏醒以后，我把周围所有人都说了一遍。就真的说话很不客气，我说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你这样是不对的，等等哈，就是他形容我是特别的无理取闹，我妈说他差点把我的视频给我拍下来的，然后只有一个我的一个医生的朋友他来看我，我没有说他，剩下我把我老公还有我妈妈爸爸全指责了一遍。然后这件事情我很有触动，我说虽然是我手术之后的一个情绪很波动的一段也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一定还是要跟他们道歉。我上来就赶快第一时间我就告诉我老公，我说我肯定不是故意的，我说那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那种状况，我说以后肯定我会补偿你的。怎么样，就是在家里面当一个人受了委屈的时候，你不要光停留在嘴上面，你而是要让他切实的感受到，哎，你是为这件事情你是在做努力和补偿的，每个人的情绪才能够更好的来平衡和平和下去。否则你光道个歉，你想想你也许啊，这个儿媳妇儿你把婆婆指责了，当时说的话那么难听你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这件事情给老人造成的创伤也是蛮大的。所以我认为该补偿的事情一定要补偿，该道歉你也别太含蓄了，直截了当的说对不起，然后也直截了当的把你能做的什么补偿来告诉他。 好，谢谢石宇。今夜碎石，各位听到的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石宇和大家分享的是情感问题，稍后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从一个眼神，一次贪心，到变懂得，变熟悉，从累积感动，累积回忆到最甜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 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2018北京书市于5月11日至5月21日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幕，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助推全民阅读新风尚，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和大家在节目中讨论的这些情感话题、情感问题都是听友咨询的。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微信到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大家也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中留言，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可以留言给我就行了。那么我们每期节目呢，每天节目的播出时间是22点。那我们节目中还会有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像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就是心理医生石宇，和大家会互动分享各位提出的一些情感问题哈。有位男生说到了一个问题，男生说我和我的女朋友前女友我们已经分手啦，分手呢也有1年的时间了，我没有交新女友，但是他交了新男友了，分手是他提出的，说实话心里对他还是有一点念念不忘，但是我也知道过去也就过去了，我没有交新女友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和他呢偶尔会有一些联系，但是平时呢我也很少去打扰他。现在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这个新男友啊所做的行业和工作跟我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他想找我解决一些行业当中的问题是为了他的新男友，所以呢他真是不见外，他对我说三个人一起吃顿饭吧，让新男友和我认识一下，然后跟我一起聊一点行业内的问题，太尴尬了，我去还是不去呀？反正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不去吧显得我小气，去吧反正我会心里不痛快。 每个人对待前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呢还是可以依然做朋友，但有的人认为就既然没有了这种原来的男女朋友的关系，我们压根儿连朋友都别做了，因为我摆正不好我这个态度哈。所以当你的状态你认为跟他在一起如果还能跟他现任男友一起吃饭自己很尴尬很难受的话，我倒觉得直说也无妨啊，因为这就是每个人对待不同的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底线不一样。那如果他能接受你不能接受的话，那以不能接受的这个人我认为应该以你的这个为标准才行。所以你也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说因为我们俩之前有过一段这种感情，所以我很难去面对你现在的男朋友，这也无妨。也不能代表小气吧。 对，有些人对前任就是觉得 没事，咱俩分手了，咱俩一样可以做朋友。我认识的朋友，你也可以认识。特别是我新交往的人，你也可以，你也可以见一见，没有关系。但是真的不知道对方心里还蛮扎刺的啊。 对， 所以假如我们收到了什么前任的婚礼帖子啊，或者我们这个前任要让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太开心的事情啊，我们还经常接到这种问题呢，说前任给我发了一张请帖喜帖，人家要结婚了，我去还是不去？ 而且还有把前任放同一桌，就是前男友是这桌，然后对方的前女友又是另外一桌，凑成一个大桌饭。 还有那样的呢？ 对呀，电影里也有，其实现实生活中这样不多哈，但是确实也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男生，我现在有一点疑惑哈，你是因为见到他的就是现任而不开心，还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现任而不开心啊？如果说你是面对着这个女生，她已经有了固定的男朋友，你自己是孑然一身的状态，你不开心，那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的调整的问题哈，这个并不能代表说谁先找到了男女朋友，谁可能就会比别人要姿态会更高，这个完全是你自己内心有没有很好的去度量这一回事儿啊。反正如果是这个的话，我倒觉得这个男生这个就显小气了。 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哈，不管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些心态，如果你见前任让你不开心，就不去见，没有谁规定一定要去见的，也没说一定见了前任我就是个大方的人，不去见前任我就是个小气的人。我们又没有伤害别人，对吧？我们是以自己不找不痛快，就这样说。所以如果见到前任你真的不开心，那就别去了，其实就这样哈。下面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说那个我和我丈夫我们俩结婚了哈，我们两个人现在有一个小女儿已经3岁了，那我一直都知道呢，我们之间以前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俩的这个受教育水平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职高她研究生，她当时找我的时候吧，是她主动喜欢我追求我的，而且呢她还觉得我挺好的，我呢一直可能过去有点犯迷糊，也比较听她的话，另外我觉得他的很多话也是更有道理的，他也愿意我更听他的话。我们俩过去在女儿1岁之前，我觉得我们俩无话不谈，他回来会跟我讲很多事情，看电视的时候他也会帮我分析一些事情是怎么回事，甚至看国内国际新闻的时候他都会告诉我一些背景。他说他愿意当我的老师，那么我听了之后呢也会觉得开一些眼界。其实最重要的是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很享受我们俩的这种状态，就是他什么都愿意告诉我，让我觉得我们很亲密。但是现在孩子3岁了，现在回头想一想应该是在女儿1岁多左右，慢慢的他就不再这样了，很多事情不再和我说了，也不再与我商议了，甚至前几天我才知道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工作上他换了一个岗位，而且他从我们市中心他们公司总部的这栋楼换到了另外一个区，他们一个分部的地址去，那相当于就离家里边远了5站路，可是他都没有跟我商量。而我知道了之后是因为他回家晚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当然晚了，因为我去哪哪哪工作了。我才问他为什么到那工作都不告诉我，他说工作上的事情我也没觉得一定要告诉你的，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他和家庭的关系了，而最后我才知道。也就是说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你们，在最近2年和以前不一样了，说话说的少，不太愿意和我更多的交流，有些时候嫌我不懂事儿，跟我说这事儿跟你说了你也不懂等等，这些过去我就不懂，他有耐心，现在我不懂，他已经没有耐心了，我想知道怎么回事儿。 每个人啊年龄阶段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带孩子一样，你的宝宝然后从小就开始问你说妈妈这是为什么，哎，妈妈，那个又是为什么？你能给我讲讲吗？为什么打雷？为什么下雨？为什么会下雪呢？你可能会很耐心的告诉他。但如果是10来岁的小朋友的话，你还会这样去耐心的去给他解答吗？ 肯定不会，你也同样会期望他能给你一些回报吧。所以我相信这个男生，你丈夫他之前能够耐心的给你解答，这不能代表就说他能一辈子都保持这一个状态。我不知道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回报。因为好多人在同一种状态里面啊，比如说我特别希望能够有人去尊重我、仰视我等等，但是你发现身边的人一直在仰视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已经耐受了这种感受哈，我也很希望我能仰望一下其他的人，或者说我更希望能够我们之间的伴侣关系能够是两个人互相的滋养，而不是光是我来滋养你。所以说好多人都会误认为说他之前这样为什么现在不这样，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对对方也会有期待的，因为感情和亲密关系也是在无时无刻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所以说你如果在这段关系里面没有任何的成长，那我相信你爱人迟早他也会有一些失望了。所以这种失望很可能会导致他如下的行为，他觉得跟你商量没用，对吧？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女生，就我的一个同事啊，她只会把自己的这种工作做好，但是家里面的任何事情她可能都不太擅长去做。我是认为如果比如说你看我们来一块儿去旅行啊，她不会去找任何的这个软件去查一些攻略，她也不会去订票。然后她会觉得你来做这件事情谁让你会呢？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下次还会不会跟他一块儿去？起初你会觉得，哎，我帮他做，我觉得也无所谓哈。 对， 反正他也感觉挺可爱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慢慢的，你也很希望要一个能够帮得上忙的一个旅行的同伴。所以连女生都会这么想，那一个男生他会不会希望自己的妻子也会有长进、有变化，或者说因为他而产生，让这个女生能够变得会更好？所以我真心希望这个妻子你也要反思一下自己，看看是不是太依赖对方的同时，太仰望他的同时，那你已经失去了你自己。那样的话确实不够可爱。 对对，有可能哈。所以婚姻中一味的仰望也不够。如果说发现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你不太愿意看到的那样的一些调整的话，你要跟着调整才可以。你只是内心焦虑说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了，不知道我们怎么了，确实是觉得可能很被动。如果你感觉到有一些不一样了，你也可以主动的，至少可以把你的感受跟他说一说，是吧？ 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你跟我说一下，可能我会比较舒服一些。 对， 像这种话都可以给对方抛出去。 对，你不能说什么都是对方自己做主，当然对方可能过去习惯于一直自己做主，但是你也应该给你自己该做主的时候要做主，是吧？ 而且你要发挥一点力量哈，就是他跟你说完了以后，你也要提出一些真的是有营养的这样的建议。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107.3 AM1026 北京市城市广播。 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她说我想问你们的是哈，我这个先生啊，他对我的家，对我们的家庭几乎是毫无贡献，所以我想问你们的是，这个婚姻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呢？我们两个人结婚5年的时间了，那么也有孩子了，结婚住的是我的房子，而且是婚前我的财产，是我在房地产还比较可以的时候自己入的房子，那么现在呢已经升值升到了很多了。我先生一个月工资不足10000，自己天天都和其他的朋友出去吃喝玩，他贪玩也喜欢和其他的人在一起，而且还张罗着请客，那么给孩子很少买东西，连一个玩具都很少买。他总是说我有能力照顾好孩子，我也有能力照顾好家，所以他觉得他在家里没什么用处，那么自己就吃喝玩。这也是我们吵了无数次架我总结出来的，他是这样一种心态。我想既对孩子也无用，对我也无用，对家也无用，你们说我还要他吗？ 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当做一个合作伙伴的时候，并不是说你的合作伙伴他越强能激发出你越强大来，反而我们当时做心理学的实验看到了你的帮手，你的合伙人如果实力太强大了，你可能就认为哎，我做不做这些事情可能对于结果来讲都没有太重要的影响，所以呢你就会放弃说哎，算了，反正有他，有我没我也都改变不了什么，就这样吧。 嗯， 所以我倒认为这个女生你很可能是在家里面贡献了太多了，以至于让这个男生已经觉得哎，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其实算不了什么。你得需要让这个男生能发挥出来，说没有他的这个是不行的，是必须，他是很重要的一个家庭成员。所以我在想，一个月不到10000的收入的话，其实应该在一线城市的话应该也还可以。因为上一次我听广播说北京的白领的平均工资水平在9900， 嗯， 所以说他不到10000的话，这个应该也还可以啊， 也还可以， 也平均白领的工资水平达到了呀， 嗯， 所以说如果他认为你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这种生活条件，那他当然就把自己的钱花在了那些应酬上面。而且我在想，一个男生为什么有了家庭以后经常出去应酬，很多人是花钱买尊重去了。 嗯， 就我，你看我跟我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他会认为哎，你看这个我娶的媳妇儿又好，孩子也好，嗯，我工作也不错，你看我媳妇儿都用不上我的钱。 嗯， 所以说他在外面的时候就很有面子，但是一在家里面你经常会拿这个事儿来说他的时候，或者你不说的暗示他的时候，一个男人总会觉得自己在这个是不太成功的，所以他就会哪里舒服去哪里。 嗯， 所以他如果不喜欢回家，那肯定是有外面会能有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他挣的其实不算少，你也应该让他发挥出来他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这个责任，还有他付出的一些父亲的这个，我认为父亲一定会要为孩子付出很多，是没有办法用钱来替代的，所以也让他能够从孩子身上获得成就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你又辛苦工作，然后这边辛苦的照顾孩子，结果这个父亲他可能就会缺位了。而中国的很多父亲其实都有缺位的这一个现象，当然很多是妈妈照顾孩子在家里面，然后爸爸去出去工作很忙碌，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样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内心是有缺失的，因为爸爸妈妈的爱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妈妈太细致了，而爸爸属于粗线条的， 嗯， 真的是不能够用你双倍或者三倍的你妈妈的照顾来替代父亲，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嗯，对。另外一位男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今年啊都26岁了，但是呢我在交往女生方面我就发现我自己很笨拙，我经常和女孩聊着聊着就变成尬聊了，我就想问你们一下哈，这个女孩子都爱听什么话，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在微信中想跟女孩多聊聊吧，但女孩就好一个表情就过去了，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我就问人家你是不是累了想休息了，人家就说 对。所以那这样的回答那肯定是啊， 嗯，怎么办，女孩子和女孩子聊天怎么聊呢， 你需要找几个让她会很感兴趣的话题啊，比如说大家都能聊得起来的话题哈，那有的男孩子学微积分的上来就我跟你聊数学吧，那人家肯定不跟你聊，就变成了尬聊是吧，那如果要聊美妆的话，你肯定你又不擅长，这是女孩子才聊的话题，你这样聊起来又显得是变相的另外一种笨拙。所以我觉得不妨聊一些社会性的话题和事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刚出现一些新的什么东西啊，这都是可以来作为我们的谈资的。 对， 但包括像如果临近过年的话，春运的火车票的事儿，哎，这也是可以来聊的。比如说，哎，我又看到了哪个软件，然后怎么样去操作的，哎，这个是可以能抢到票。然后或者说，那有职场的一些问题的话，你是怎么样解决的？同样，你可以给这个女生来提供一些像人生导师一样的，给她一些好方法，哎，她都会很愿意去跟你聊。 对， 所以说，如果跟你聊，只能聊，哎，多喝水啊，注意保暖哈。那如果是聊这些话题的话，那我想就没有办法继续聊下去。所以说你要学会运用一些你的谈资，而这个谈资得是你自己先了解的，这就需要你平时要多看书看新闻，而且要掌握到一些技能。 所以你当你掌握了这些以后，不但是女生愿意跟你聊啊， 谁都愿意和你聊了， 你就成为一个很闪闪发光的人， 对，变成了一个会聊天的人了，大家都会觉得很喜欢的。所以其实一点都不难。有些男孩子和女孩子为什么不会聊天？他可能在其他的朋友圈子里还蛮会聊天的，是因为他真的太紧张了，他太想讨好这个女生了，他太怕说错一句话了。 嗯，然后我发现还有一些男生哈，他会硬是要讨好这个女生，他不是紧张的问题，他要现学很多技能， 对， 但这个技能他又没有用得很好， 嗯， 所以说为什么他显得说出来这样的话哈，又感觉到听起来不是那么好听，或者有点怪怪的，那就是因为这个男生在女生面前他装出来自己本身不具备的技能。这个当然会消耗你很大的力量了，因为你说起来当然也很不自然，这是本来就是你现学现卖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些恋爱宝典里面哈，或者说一些恋爱的书籍里面会教会男生你们应该怎么跟女孩子刚开始见面什么样说什么样，但是你会发现你不会用在合适的地方，这个好听的话照样也不好听了。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在平时我认为多积累一些内容，然后呢还有足够的自信。就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你凭借你的个人魅力可以吸引到这个女生的话，你肯定会显得特别的手脚忙乱了。 对，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已经2年的时间了，要问你们的是，最初结婚的时候老婆是说好的要来北京和我一起生活，但是现在老婆坚持在她的家乡云南，就是不来北京，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不习惯，水土不服，每次来了觉得干，哎来白来，说很多很多自己不愿意来的理由。他在那边的这个工作呢，其实还是比较自由的，因为他家里边自己做一些小生意，他也在帮家里边做事情，放下他就可以来。我在这边的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如果我离开了北京去他们那边，那真的我觉得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了。而他呢却是可以来这儿随我一起生活的，如果再想找一个什么工作也可以帮他找，父母也都期盼他来，毕竟还是期盼抱孙子的，可是呢他就是不愿意来。我现在就觉得我们的婚姻还有未来吗？ 我倒觉得，你看你说你去云南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你认为他来北京他就知道做什么，这个本身我认为你并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虽然他是做小生意的，你认为这个生意也可以移植到北京来同样做这份生意，但是你别忘了一个生意培养起来的客户群啊，也许他是有很多熟悉他的客人，比如他要做一个小零售的生意的话，那方圆这个几公里的人可能都会慕名而来买他的东西。我就知道像有一家饭店哈，然后他们经营的时候，如果把这家饭店移植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他当时做的就很惨，但是他在这个城市的时候，大家的口味的问题他做的就很好。所以我们就认为，你看他没有正式的工作，他只是做小零售啊，做这些生意的，那他就可以来北京。我认为你考虑的真是没有想到他太多可能面临的问题。如果对方也会认为，你看你不是也做固定的那一份工作吗？那你在云南的时候你不也可以来做同样类似的工作吗？那两个人如果都这么想的话，谁都不愿意。所以我倒觉得你们俩都没有没有形成一个习惯，建立说我这个家庭怎么样利益为大，而只是考虑我怎样和他怎样，分开考虑那肯定达不成一致哈。而且北京的这个干的程度，你长期生活在这儿你感觉不出来。我记得有一次去宜昌，湖北宜昌去出差，真的就在湖北走了一圈以后再回北京里来，我必须开加湿器，因为睡一宿觉以后你会发现你脸会特别干，然后这个嘴巴都会裂纹，所以很多时候女孩子可能会真的不习惯。所以我倒觉得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哈，两个人共同商量一下，当初既然两个人没有在一起，没有在同一个城市，竟然都能领结婚证，那我们都已经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我们还不能为这个家里面能够互相做一些妥协和理解吗？ 对，就是这样的。可能你没有完全体谅到你的妻子她究竟顾虑的是哪一些，真的要离开自己生长了很多年的地方，熟悉的地方，离开自己的父母到另外一个地方来，虽然投奔的是自己的丈夫婆家，但是 他内心的那份不安你可能没有体谅到，没有体会到哈， 对， 所以还得多交流，还得更加能够理解和体贴他，可能你才让他觉得你是值得投奔的丈夫。好，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一些情感问题，和大家分享这些话题的是我们的嘉宾心理医生石宇。如果各位给我们发送了问题，在今夜思雨时的公众微信或者我的新浪微博中给我们留言了，可以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其实有一条线系在你我之间， 像日月绕着圈圈， 浪费了思念， 否则一定会彼此更相爱更了解，让我们靠得更近些，泪让相知相惜更强烈，我不怪昨天 也不怕明天， 爱只要心甘情愿，你是我梦中唯一容颜的恋人， 一起开心伤心你我才变成我们， 是谁说缘分决定爱能否永恒，他不知道我情多深，你是我心中唯一永远的恋人， 就算无奈踏上各自曲折的旅程， 我愿不想你的胸口会很暖不会冷，缘分决定爱能否永恒，他不知道我们有情多深，你是我心中唯一浓烈的恋人， 就算无奈踏上各自曲折的旅程， 我愿奉上你的胸口会很暖不会冷，你是我梦中唯一永远的恋人， 一起开心伤心你我变成我们， 是谁说缘分决定爱能否永恒，他不知道我们有情多深，你是我心中唯一容颜的恋人， 就算无奈踏上各自曲折的旅程， 我愿奉上你的胸口会很暖不会冷，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